我們今天有位洪牧師在我們當中證道，他用的經文是以弗所書一章三至十四節，願眾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就如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的旨意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的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我們藉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我們也在他裡面得著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他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我們請洪牧師。 好，弟兄姊妹平安。咁啊，好开心喺呢度咧，又再同大家嚟到分享神嘅说话。嗯哼，尤其是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都仍然都系我哋叫咩啊？新春嘅时候系咪？啊，所以我咧就用咗一段仍然都系好有新春气氛嘅圣经同大家嚟到分享，就系、是、讲到以弗所书呢一段嘅圣经啊。呢段圣经头先我哋读过嘅时候咧，都唔难去发现咧，或者系揾到嗰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福气，是吧？因为呢很清楚呢，第三节那里说是什么？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可以领受他的福气、啊、所以呢他说、啊、我们在基督里面，圣经说什么？可以呢得到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吧？OK， 咁我哋读过呢段圣经啦。啊，呢段圣经里边咧，我咧就同大家只系分享咧，主要咧就系三点嘅啫。哦，呢三点咧就好容易记得嘅啫。哦，所以你听晒成堂道，可能好多好多吓，好丰富啊。你记住三样嘢。啊，我哋喺耶稣基督里边嘅福气嘅特质系啲咩嘢咧？啊，同埋咧，跟住咧就系、是、我哋蒙神拣选嘅福气。咁其实咧，跟住。保罗咧就好想话俾我哋听，我哋所得嘅福气其实咧都系根据咩啊？神嘅拣选，然之后佢就讲到呢个拣选福气嗰个内涵啦啊！咁你一阵间就会明白我讲乜噶啦，嗯，咁所以今日我哋其实系好有福气嘅，因为啊呢一个拣选，神系好愿意俾每一个嘅，所以我哋得到之后，我哋需要咩啊？知道。神有祂的心意，就是第三点得福气的目的啦，或者是那个意义啦。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点。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样东西，我们得福气的特质是什么东西？在这里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三节的时候呢，你不难找到、啊、这个福气是很特别的，是有四种颜色呢，我特别呢来到怎样来到有不同的来到去表示这个特质那个的特别的地方、啊、有粉红色啦、黄色啦、啊、有灰色啦，还有这个蓝色，是不是？很明显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四样的特质的。这个特质是什么？就是呢，是天上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是各种的、啊、还有呢，原来已经给了我们的，已经赐下噶咯，哇！咁你话系咩嚟噶？咁我哋谂一谂佢咯，啊，睇一睇圣经点讲啊？天上嘅意思系乜嘢？天上咁即系唔系地上噶啦，啊， 亦都唔係咩嘢，唔係地上人咧所能夠比嘅嘢啦。啊，所以今日我哋一諗到天上嘅時候，就好超然啦。啊，即係話咧，超過我哋嘅能力所能夠可以咧得到噶啦。咁換句話講，咁點得到啊？咁天上能夠賜俾我哋嘅福氣咧，一定都係咩嘢？都係從父神嗰度嚟，即係從神嗰度嚟嘅。啊，咁我想問下大家。神俾我哋嘅嘢好唔好啊？一定系最好嘅啊！所以咧，我哋一睇创世纪嘅时候，第一章咧就已经话俾我哋听，佢创造完整个宇宙世界咧，就有一句说话好重要，就系、是、第一章第31节，佢话咩？神看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我主要都系用新译本嘅，或者咧和合本话。佢睇见你所做嘅一切都甚好，咁都系一样嘅意思吓。所以今日当我哋喺神嘅面前去领受嘅，我哋要知道系一个最好嘅福气，因为从神而嚟噶嘛。神嘅福气就好似咧腓立比书第四章第19节咁讲，佢话我嘅神咧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嘅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啊。所以呢位嘅神，佢既然系咧最俾我哋最好嘅时候，一定都系能够咩啊满足我哋一切嘅需要。咁所以咧，我哋要谂嘅就系从神而嚟先系咁啫。啊，如果唔系从神而嚟嘅时候，可能咧我哋觉得，咦，点解好似又话俾我，又好似唔系，我好似唔系好得到福气嘅？咁所以我哋谂嘅咧就系要咩啊？谂啊呢个系咪从神而嚟嘅？啊，咁所以。当我读呢段圣经嘅时候，你要知道天上嘅福气嘅时候咧，系几咁嘅丰盛。因为神话喺耶稣基督里边嗰个丰富系荣耀嘅丰富啊，即系唔系羞耻嘅，即系唔系咧好似好暗淡咁嘅啊。咁我哋你发唔发现咧？常常追求嘅系乜嘢？我哋常常追求嘅就系地上嘅福气，系咪啊？嗯哼，我一早起身就已经要咩谂啊？食早餐啦，翻工啦，搵钱啦，啊或者系要做呢样做嗰样啦，咁嗰啲一定要做啦，系咪啊？咁但系我哋要知道，神好想得要我哋得着嘅系咩？天上嘅福气，所以咧圣经里边咧时时都提我哋嘅啊，就系、是、好似举例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啊，请听我读哦，佢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你睇唔睇到啊？好多时候啊，即系好似好难免系咪啊？我哋都系谂地上嘅事，好少咧，或者系比较少咧，系谂天上嘅事啊。但系咧，我哋要得到嘅福气咧，要记住系天上嘅咁。我哋就要谂下多啲嘅从神而嚟嘅呢个福气啊，咁啊好唔同啦，系咪啊？天上嘅福气，圣经话俾我听，我哋就要咩啊？要追求噶咯啊！因为咧，喺马太福音第6章咁讲啊，主耶稣话咩啊？唔好为自己喺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兽侵蚀，亦都有贼嚟到挖窿嚟到偷。啊，所以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嗰度咧冇虫蛀，亦都唔会生锈腐蚀，亦都冇贼嚟到挖窿嚟到偷。啊，咁啊，耶稣话啦，系啊，所以你嘅财宝喺边度先？你嘅财宝喺地上，抑或喺天上咧？咁、啊、所以咧，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积聚财宝在天上，即系话咧，睇下神嘅心意系点样样，系让佢即系赐过俾我哋嘅咧。都能够可以得到真正嘅内心里边嘅满足同埋平安，所以呢样都唔系太难理解嘅，因为如果我哋喺地上积聚财宝嘅时候，越积越多，咁啊得好开心啦，系咪啊？咁但系唔知点解都系欠缺一种嘅满足，系咪啊？一种嘅快乐，咁其实嗰个就系咩？嗰个就系只有从神而嚟，俾我哋嘅满足快乐先可以填补噶啦，系咪啊？点解？保罗话咩啊？我哋顾念嘅唔系看得见嘅，系看不见嘅，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如果我哋一走嚟读呢句说话，我哋唔睇上下文先啦，《使徒行传》都系好容易明白，系咪啊？你搵到好多好多钱啊，睇得到咯啊！咁但系咧，咦？ 圣经话咩啊？睇得到嘅系咩？暂时嘅啫。咁系喎，事实上你拥有呢啲钱可以拥有几耐咧？俾你拥有100几十年啊，系咪啊？咁有啲老人家，如果我哋同佢讲，我而家俾你1000万你，咁好唔好啊？佢好，咁你再问佢，你俾1000万你做乜嘢啊？我都唔知你做乜噶啦，咪摆喺度咯，俾啲仔女咯，俾啲孙咯，原来自己用唔到噶喎，系咪啊？我哋最多咧，即系食三餐已经够晒，有时候食三餐咧食唔落，系咪啊？有啲人又食两餐咋，而家我用咧即系断食法希望可以健康啲咁啊，咁但系你睇唔睇到啊？我哋即系好忠于讲一句就系、是，有一日当我哋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呢啲嘢全部都冇喎，系咪啊？所以神话你要顾念嘅系咩？系天上嘅。天上的是什么？永远，永远的，永恒的，因为希伯来书说什么？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即是神，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今天当我们要得到天上的福气的时候，我就要问哪个是天上的？就是神咯，地上的东西，圣经说什么？慢慢都会旧了，会变了，甚至会卷起来，即是接埋了，但是呢，神说，是啊，我是永不改变的，那你要顾念的是什么呢？你顾念的是暂时，因为是永远的呢，所以今天有时候暂时我们得不到一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是不是？我们更加要看的是什么？我们得到永远从神而来的福气。OK， 这个就是福气特质里面的第一样东西，天上的、第二就是属灵的。天上的和属灵的有什么分别呢？都有些分别的。属灵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说、是非物质的、因为 spiritual 嘛、不是五官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些就是我们说灵即是灵界的东西了，是不是？咁又係咪真係完全係咁？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神創造宇宙萬物咁美好，咁我想問你啦，係咪屬靈啊？咁其實都係屬靈喎。如果你識得去欣賞，識得係透過宇宙萬物去即係敬拜神，去睇到神佢自己個嘅全能啦，同埋佢個偉大，同埋佢個豐盛，係咪啊？因為詩篇都話啊嘛，諸天述説神嘅榮耀啊，穹蒼傳揚咩啊？佢嘅手段係咪佢嘅工作啊？所以屬靈就唔可以一定話係非物質就係屬靈嘅喎。咁好啦，我哋會問啦，咁乜嘢叫做屬靈啊？有陣時我哋同弟兄姊妹傾偈嘅時候，你好屬靈喎，係嘛？或者你都唔夠屬靈喎，咁點？你再問佢點解？因為你成日都食嘢咯，咁啊，咁食嘢成日食嘢係咪叫唔屬靈啊？都唔係喎，可能佢需要咧，係咪啊？OK， 所以关键就是什么？什么叫属灵啊？即是从神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就是属灵了。简单来讲，即是你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不是从人的角度去看，试试从神的角度去看，还有呢，试试圣灵感动带领去体会的。咁呢個好唔同啦，因為呢，即係唔係淨係我憑自己一啲嘅咩，所謂真係物理啊，或者我嘅感官啦、從聖靈嘅帶領去睇啊，同埋從聖經嘅真理，聖經真理點樣睇呢件事呢？咁我哋又係咪咁睇呢？咁呢一個呢，就係當我哋去吻合嘅時候呢，就叫做屬靈啦。咁當然呢個亦都係有多嘢要分享啦，我好簡單嚟到講一講。當你從屬靈嘅角度去睇嘢，即係從神嘅角度，從聖經，從聖靈去感動我哋帶領去睇嘢嘅時候咧，你發覺到係好唔同嘅。因為點解？舉一個例子啦，尼哥底母識唔識佢啊？識啊，係咪啊？有一日佢揾耶穌啊嘛，佢見到耶穌，哇！你行咁多神蹟，真係好勁啊！你一定係從神而嚟噶啦，其实嚟到地哥底母心底里边，又想讲埋嗰句呀，咁你系咪嚟救我哋啊？你系咪带领以色列人复国啊？咁耶稣基督同佢讲嘅说话咧，好似即系唔对嘴喎、因为点解？耶稣话俾佢听，你好似关心紧地上嘅国啊，唔系神要关心嘅，唔系从神嘅角度。咁所以佢就答尼哥底母啦，佢答尼哥底母咩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咁一咁啊，答咗俾尼哥底母嘅时候，我想请问大家，尼哥底母明唔明啊？佢啊，即系拗晒头啦，系咪啊？佢同耶稣点讲啊？啊，冇可能咩叫重生啊？我喺妈妈个肚腹里边生咗一次，咪仲可以生多一次咩？啊，点解？就因为佢唔系从圣灵、从真理、从神嘅角度去睇，啊，佢睇嘅系地上嘅国。啊，所以耶稣咧提升佢嘅灵，你要谂嘅系进神嘅国，进神嘅国嘅时候就要咩啊？透过圣灵嘅重生啦，啊，咁所以一个属灵嘅生命嚟嘅，啊，就唔系属地嘅生命，啊，咁所以呢个一个其中嘅例子咧，咁啊从属灵嘅角度去睇，而家咧系好唔同啦，系咪啊？咁耶稣又话俾我哋听，系啊。啊！你去你去求问神嘅时候，你真系要先乜嘢？佢你哋先求神嘅国同埋佢嘅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了。啊！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嘅忧虑，一天嘅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呢，这个就系咩？耶稣基督提升我哋嗰个睇嘢嘅眼光啦。嗯，或者系我哋所求嘅系啲咩嘢？呢，这个就系咩？从属灵嘅角度去睇呢個屬靈嘅福氣啦，啊，因為羅馬書話啊嘛，第十四章第十七節話，神嘅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啊，咁呢度咧就係可以好多嘢去默想喎，啊，所以今日當我哋話啊，我哋話人喺屬靈嘅時候，會唔會我哋睇錯咗咧？啊，你有讀聖經啊？咁，呢個屬靈啦。啊，你有翻教會啊？啊，有奉獻啊？啊，係屬靈啦，啊，咁無可厚非，都係好好嘅呢啲嘢，係咪啊？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念口往讀聖經，淨係咧個人啊翻咗嚟教會，個心啊都唔喺教會啊，咁啊聽到嘅時候又冇感動啊，又覺得咧即係仲有好多嘢煩住你啊，你都唔係嚟到神嘅面前嘅時候，咁你個人冇錯，好似好屬靈啊，但係咧你嘅心唔屬靈啊嘛。你都不是從神的角度，從聖靈感動你咁嚟到去親近神，或者係咧睇翻聖經真理，話俾我哋聽，我哋追求啲係咩嘢？嗱咁嘅時候咧，就好大分別啦，係咪啊？咁所以今日我哋要咩啊？睇翻神嘅福氣，佢話係啊，你就要咩啊？喺屬靈裏邊去睇翻呢每一樣嘢，或者係我哋所面對噶啦，就好似保羅。保罗在个人生里面其实真的叱咤风云，是不是个个都很欣赏他怎样为主摆上，但是他的经历很多啊，那些不讲了，但是呢当他经历这么多的时候呢，啊，有一样东西，啊，就影响他了，他说呢，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肉体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即是说原来在保罗身上呢有一样东西是刺住他的，这根刺令到他受伤，令到他不舒服，或者令到他呢很痛，或者呢觉得呢即不方便的时候，啊，原来他说是撒旦给他的，啊，当然，具体的内容我们即有不同的分析啦，但是无论如何他都在痛苦当中，是不是，啊，但是保罗看的东西他看的是什么？是属灵的。他说，不要紧，因为呢我知道这件事是提醒我你不要自高，啊，你不要骄傲，啊啊。甚至他说，啊，就算我很痛，我求主帮我拿走这根刺。甚至圣经说我为这事三次的求过主，叫这根刺离开我。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第九节嘛，圣经说什么？啊，他就是神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咩浮庇我。哇，这个真的很费解了，啊，哇，明明这根刺刺住你，啊，明明你有病，啊，求神什么，啊，帮助你医治你拎走这个病，怎么知道呢好像都没拎走，啊，还在这里，啊，神啊，你可不可信啊，你说给福气我，咁啊，呢啲點係福氣啊？啊，呢啲就唔係從神嘅角度去睇咯。如果從神嘅角度去睇嘅時候，保羅話：就算呢根刺冇拎走，我仍然痛，但係我知道神嘅心意，要我咩啊？體會到神嘅恩典係夠我用，佢嘅能力 在我软弱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呢活得好，活得有力，明白吗？所以你看保罗，当他呢一路去传福音的时候，原来他自己身上都带着一些痛楚或者是不舒服的东西，但是他仍然都很有力的，因为他知道呢神会加灵赐力给他，是不是？有时我想啊，是的，有时我病的时候呢不舒服呢，咁啊，真係都係好希望快啲好翻，或者係咧有力啦。咁但係有時候，面對講道啊，面對咧侍奉嘅時候咧，啊，咁你要做噶嘛？啊，除非真係病到死啊死啊啦。啊，咁啊一做嘅時候，唔知點解神就加靈賜力，都忘記咗啦。喺一忘記咗嘅時候，又好覺得啊，神與我同在啦。講完到侍奉完之後啊，又唔舒服。咁呢啲咧就喺我嘅經歷裏邊咧。就同大家嚟去分享，所以喺我哋人生里面，其实好多嘢，我哋试下从属灵嘅角度去睇，啊，会唔会神透过呢样嘢赐福俾我咧？好嘅嘢，我哋当然感恩啦，啊，唔好嘅嘢，我哋可唔可以从神嘅角度去睇，从属灵嘅角度去睇翻，神仍然都系咩嘢喺背后有嘢要我咩得着嘅，啊，就系属灵嘅福气啦，啊，圣经又话咩啊？呢个福气嘅特质咧？是第三方面，它是各种的，啊，什么叫各种啊？各种的意思各样美好的啦。神给的福气不是一样的，啊，就好像雅各书说什么第一章第十七节，各样美好的赏赐，各样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面来的，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它本身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神要俾我哋嘅咧，你要知道唔系一样嘅，啊，唔系咧，净系单单哦，信咗耶稣，耶稣救咗我，净系一样啊，唔系啊。当我哋睇天上各样嘅属灵嘅福气嘅时候咧，呢个救恩系好丰富嘅，啊，所以啊，点解我哋要不断咁嚟去讲呢个嘅救恩咧？啊，我记得咧，我曾经讲过两堂道嘅，一堂咧叫五福临门，一堂咧就八福临门，你想唔想听啊？啊？啊，咁啊，當然唔係今日講啦，咁啊，通常都係報道會講啦，啊，咁啊，你話咁你即係講曬地上嘅福，唔係啊，我講緊嘅係五個天上嘅福，啊，八個天上嘅福，啊，咁所以其實咧呢啲你自己可以諗喎，啊，你試下諗下，信咗耶穌之後有啲咩福氣咧？咁你明白我嘅意思，就係咩叫各樣啊嘅福氣啦，啊，唔係一樣嘅，啊，諗下佢好嘛 ？Yeah。譬如好似圣灵嘅果子啦，吓，啊，哇！呢，这个每一样都系福气嚟嘅。如果神赐俾你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想问好唔好啊？好唔好啊？梗系好啦，系咪啊？我哋就缺乏呢啲啊嘛，啊，所以神话我俾咗你噶啦，你要操练啊嘛，你要追求啊嘛，你要思想啊嘛。啊，因为咧圣经咧好清楚话俾你听，神为我哋预备嘅就系，其实呢啲我哋从来冇谂过，不过又真系俾过我哋嘅。佢话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点讲啊？正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佢嘅人所预备嘅，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咁其实咧呢个咧就系神丰盛嘅救恩，各样嘅恩典同埋福气啦，听唔听到啊？啊，所以咧。是好有福气嘅，我哋，嗯，福气里面嘅第四个特质系咩？哇，你话咁有冇我份啊？或者系咪真噶咁啊？圣经话咩？已经赐下，因为佢系曾啊嘛，曾呢个字就系咩？即系已经俾过我哋啦。咁我想问下大家点俾啊？咁你睇翻耶稣咪得咯？耶稣有冇嚟过呢个世界？有冇啊？有系咪啊？今年已经是2023年了，如果用圣诞节去看，当耶稣是零年出世，都2000多年了，是不是？有些人计算相差几年，但无论如何，耶稣来过这个世界是事实嘛，是不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就是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当约翰他这样写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说，哦，我们都见过耶稣了，见过他道成肉身了，见过他的荣光，甚至我们从他身上都看到很多的恩典和 聽到很多真理喎、啊，啊，呢啲又冇時間解釋啦。咁不過咧，即係話俾你聽咩？啊，耶穌係嚟過呢個世界，呢個鐵一般嘅事實喎、啊。啊，所以今日呢個福氣透過耶穌俾過我哋嘅時候，我哋就應該已經得到咯。因為耶穌講啊嘛，我嚟係咩？一齊讀是要叫人使人得生命，並且得啲乜嘢更豐盛喎、啊。啊，耶穌基督已經嚟咗咯。啊！俾咗我哋喎，佢將佢自己俾過我哋，將個生命俾過我哋喎。啊，咁而彼得後書咧，我哋誒頭先都聽過啊。咁啊，特別咧，即係喺第三節話咧，神咧用佢嘅榮耀同埋美善啊，呼召我哋嘅，將一切有關生命同埋敬虔嘅事都賜給我們了啊，係咪啊？或者都賜給了我們。咁其實咩意思啊？即係話神呢一個嘅福氣。生命敬虔的事，一切的属灵属天的福气给了我们的了。给了我们的时候，那你说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多谢神、啊啊、我们不是说、啊、还没得到，不是、啊、那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如果你没得到，那看到下低就知道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看回蒙福气的这个的、就是、开始是什么，基于神的拣选了。所以呢我哋讲一讲呢个拣选嘅福气、哦，诶咒语啊嘛 ，according 啊，基于或者系好似即系用一个开始讲，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系基于咩？基于神嘅拣选啊嘛。创立世界之前，他在基督里拣选咗我哋啊嘛。所以我就用一点咧去归纳咧下低所讲，全部嘅福气咧都系基于咩？系神拣选我哋。神揀選我哋就會得到噶啦，啊，咁好啦，我哋要睇一睇先，哦、啊，究竟神嘅揀選係點樣嘅咧？所以第一樣佢嘅安排，啊，第二樣咧，咁裏邊嘅內涵係啲咩咧？究竟呢個蒙揀選嘅福氣啊嘅內涵係啲咩咧？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就要嚟對好好地嚟繼續嚟去思想咯，啊，咁當第一樣嘢，神揀選嘅安排，啊，佢揀選我哋。咁啊，我要睇一睇个时间啦，同埋根据啲咩嘢啦，因为呢个我哋都要咩啊，去探讨噶嘛吓。咁如果读圣经嘅时候咧，都唔难去理解喎，因为点解？因为好清楚讲到啊嘛，佢话就如创立世界之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哋，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神喺创造呢个世界，未有呢个地球，未有天上嘅星河。未有呢个宇宙嘅时候呢，原来神已经乜嘢定咗呢个揀选嘅计划㗎喇喎。啊，你睇唔睇到啊？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话神做嘢呢，即係唔係即兴嘅。我哋有时候做嘢呢就即兴㗎嘛。但係神话唔係啊，啊创造世界之前我已经有呢个嘅揀选嘅安排㗎喇。啊甚至话我预先定咗㗎喇。凭着啦自己旨意，头先我哋让呢、这个有呢、这个以弗所书第三一章十一节咁讲啊嘛，啊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所以今日当我哋去睇翻，原来神嘅拣选系乜嘢？佢系已经系预先定咗噶啦，即系唔同样系有即系咩啊？有佢嘅心思意念咩？在当中一早已经有了、啊、就不是呢、到时才有的、啊、所以你、有没有被拣选呢？其实说神说一早我已经有一个拣选的计划给过你的了、啊、你说、啊、真的不太明白、哦、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被神拣选的，所以有些人呢就一直想、啊、神的心意是这样、圣经有没有说、啊、当然有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又讲啦，佢神为了成全自己嘅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同埋行事。所以今日我哋点解啊？我哋会去爱主耶稣啊，我哋会爱神啊，跟随神啊。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咩？神喺佢嘅心意里边，佢嘅计划里边成全喺我哋身上嘅啊。特别咧，圣经讲到创世之前已经系。一个拣选，我觉得哇，真系我哋好有福气啦！啊，神咧系真系咁嚟对为我哋预备嘅，系咁早已经系预备咗啦。嗯，咁你话根据啲咩嘢啊？我点知我被拣选啊？咁所以咧，我哋要了解一下圣经又话帮你听，啊，有根据噶， 有呢度有圣经改俾话俾我听，三个根据，三个根据系咩？第一根据在基督里拣选我哋，第二咧系因住爱拣选我哋，第三咧就因着基于恩典去拣选我哋。嗱，我哋睇一睇呢三样嘢，好嘛？呢三样嘢系咩咧？啊，睇一睇佢。第一样嘢喺基督里拣选咗我哋，啊，因为圣经里边咧，其实如果你仔细再翻读呢十一节嘅圣经咧。由第一節啦，讀到第十一節嘅時候咧，第14節嘅時候，你發現到咧，他在基督裏，在基督裏咧，啊呢幾個字咧，多次嘅出現喺段聖經啊，你淨係睇中文嘅譯本咧，都超過7次啊嚇。咁所以今日我哋點樣知道自己被揀選啊？哦，神都唔知有冇揀我啊，神都唔知有冇定咗我，甚至第5節話預定我名，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嘅名分。所以有啲人話：，神都冇揀我，我咪唔得救咯。如果咁諗嘅時候咧，用呢個預定揀選去睇咧，就錯啦。其實呢個揀選，你要知道神咧好清楚話喺基督裏邊揀選咗我哋。即係換句話嚟講，所有人只要喺基督裏邊嘅時候咧，我哋都被揀選嘅喎。咁而且耶穌基督有冇嚟到呢個世界？耶稣基督已经嚟过呢个世界喎。当佢嚟过呢个世界嘅时候，只要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咁耶稣就点啊？喺我哋里边咯。既然耶稣喺我里边嘅时候，你就系被拣选噶啦。所以神唔系话唔拣你，问题就系你要回应先得噶。啊，你要回应就系神俾呢份礼物你，啊，差派耶稣嚟。佢话我要住喺你心里边，成为你嘅主，成为你嘅救主。啊，但系你从来即系咩啊？即系听。嚟到禮拜堂咧就幾好啊！有咁多人咁多朋友啊，聽下呢人講道咁都幾有道理啦。但係你從來冇接受耶穌住喺你裏邊，唔喺基督裏邊啊嘛。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所以唔係神唔揀你喎，神揀係揀邊個？揀所有嘅人，只要佢接受耶穌基督，佢就係蒙揀選噶啦。咁樣咁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呢個道理好重要喎。咁我就會問下大家啦。你是不是已经在基督里面啊？你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你就不被拣选咯，是不是啊？但如果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那在里，我们接受了耶稣，耶稣说，耶稣就住在我里面，他也住在他里面，甚至我们就结出果子，那些就是属灵的果子。特别圣经说，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这里又可以再想多些东西，不过我们只是很强调，就是，我们怎样在基督里面，就是当我们住在耶稣里面，就是说我将我生命交给耶稣，那么我们就藏在主里面。就好似咧，如果我攞个书签夹喺一本书，一夹咗落本书嘅时候，我就送俾你。我想请问，书签喺边啊？书签就喺呢本书里边啊嘛。即系话我将呢本书送俾你嘅时候，同样系将个书签送咗俾你，听唔听到啊？我哋今日都系耶稣基督喺度。当我哋进入耶稣里边嘅时候，我哋。将自己生命交给耶稣，耶稣咪藏，我哋咪藏喺耶稣嘅生命里头咯。所以我哋在基督里啊，耶稣被神去蒙接纳嘅，因为三位一体嘅神啊嘛。所以耶稣系完全全嘅以耶稣为神嘅儿子，同样我哋系被称为神嘅儿子。咁我哋咪在基督里边蒙拣选咯，系咪得啊？所以咧，你咁明白嘅时候咧，就唔好话啊神冇拣我，唔系圣经都咁讲啦嘛。神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即是什么意思？只要我们人人悔改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了。因为你什么叫悔改？将你的生命交给主，不是你在主，不是你在做主嘛。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嘛。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被拣选了。听不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清楚解明白什么叫在基督里面揀選咗我哋啦。第二個根據係咩？因著愛。你話哇，唔係啊嘛？神揀我，我咁卑微，我又冇錢，我又冇勢力，我咧又唔係即係誠實啲講，真係唔係咁好啊？係咪啊？ 啊，神都爱我咩？啊，我都唔系咁低人爱嘅啫。而家神爱我，咁啊仲不得了啦，系咪啊？咁但系圣经话咩啊？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系啊。如果唔系神嘅爱，我哋真系个个都咩冇得拣，因为点解睇唔上眼啊？啊！你有时自己照下镜都知啊，望下自己，喂，你系咪咁好啊？对块镜里边嗰自己讲，你诚实啲讲啊！你话到，咦，唔系咁好喎，系咪啊？唉，你唔系净系睇下外表啊嘛？啊，梳个头发几靓啊？今日电个头发几靓啊？唔系啊，你睇下你睇一睇你自己嘅内心，睇一睇你点样对人，睇一睇咧你点样嚟对咧对屋企人，系咪啊？睇一睇你点样做嘢啊？有时候我都发现到咩，好多瑕疵啊！是咪啊？啊，所以啊，如果要讲爱咧，真系要揾你太太或者你咩啊老公嚟爱你啦，因为佢哋爱你系点解？佢都唔睇你啲嘢啊嘛，情人眼泪咩啊？出西施啊嘛，系咪啊？啊，咁所以你拍拖嘅时候咧，你完全睇唔到你嘅女朋友或者你嘅男朋友啲瑕疵，直至你结咗婚先睇到，系咪啊？啊，而家我哋即系。我谂啊，咦，耶稣一早已经睇到啦，啊，但系佢仲拣我哋，咁呢个系咩？呢个即系真嘅爱啦，啊，因为耶稣系爱咩啊？圣经话俾我听，耶稣系爱罪人啊嘛，啊，如果佢唔爱罪人嘅时候，佢点会为我哋钉十字架咧？系啊，系咪？所以我哋要问啦，好啦，今日弟兄姊妹，你有冇耶稣嘅爱啊？你有冇神嘅爱啊？我呢个亦都系好重要嘅问题，啊。一时时啦，我一时时唔得噶，啊，如果一时有一时冇，咁究竟咁你系咪真系叫做咩啊？得到神呢个天上属灵嘅福气啦？神嘅爱唔会一时时噶嘛，系咪啊？神用永远嘅爱爱我哋，而且神系几时爱我哋啊？神咧，当我哋信咗耶稣嗰一刻，圣经话咩啊？佢所赐俾我哋嘅圣灵啊，将神嘅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有时候我会说啊，你怎样 check 下自己得救未？你要想啊，啊，我觉不觉得神爱我？我有没有为着神给我的救恩去感谢他呢？我有没有觉得呢，真的我是这么不好不配，但是神竟然爱我，我就觉得自己很蒙福了。那这种爱就是来自于十字架的爱。如果你都不感受得到耶稣钉十字架为你死是很爱你的时候，冇咗呢份神嘅爱嘅感受嘅时候咧，咁我觉得有问题喎，系咪啊？每一个信咗耶稣嘅人都会觉得神好爱佢嘅。如果你从来都冇觉得耶稣爱你，啊，你又爱耶稣，咁我觉得有问题啦，系咪啊？因为圣经好清楚讲啊嘛，信耶稣嗰刻，圣灵将神嘅爱浇灌喺我哋心里边啊嘛，咁我就明白咩叫神嘅爱啊，呢咪属灵咯。从圣灵嘅感动里边就知道啦，啊，咁啊呢啲咧就系好多圣经咧话俾我哋听啊呢个嘅真理嘅，尤其是我哋谂啊，系啊咁衰，神爱我哋真系爱咩？系啊，咁第四点、第三点啊，就系基于乜嘢？基于恩典啦。呢个恩典系咩啊？圣经话哇多次咁嚟到表达过，头先我哋所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第六、第七、第八节都有提到啊，他的恩典又讲恩典，又甚至有丰盛嘅恩典啊。然之后咧，第八节话这恩典啊，全部都系咩啊？神施恩嘅咩叫神施恩？即系话你同我唔配得嘅啊，但系我神话我都俾咗你，咁呢个咪恩典咯啊？咁啊，有时候神系施怜悯，咩叫施怜悯啊？你系该罚、该受罚嘅。该被对，该被定罪嘅，该死嘅，该要去地狱嘅。但系神话我免去你受地狱，免去你嘅真系受罚。咁呢个咪怜悯咯？啊，见到我咁可怜啊，就系嚟到施恩俾我哋，其实都系基于恩典，听唔到啊？咁所以今日我哋每一个人得救点啊，全部都系靠主嘅恩典。呢、这个跟住咧就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啊嘛啊。你们得救是点啊？本乎大家讲系咩啊？本乎恩系咪啊？所以咧冇咩夸口啊！有啲人话我得救啦，你得救感恩啊，唔系一个即系可以夸口嘅嘢。夸口咧指住主耶稣夸口，所以我哋回应神嘅恩典系点啊？啊， 最基本的一样嘢就系一首歌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唱过？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我好中意呢首歌喎，成日攞嚟唱得噶啦，啊唔系净系年底先唱啊，成日都话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啊，咁啊唔系净系口讲啊，心在里边即系觉得系啊，神嘅恩典好丰富，所以如果一个人佢识得去感恩，识得去咧嚟到思想神呢个丰盛嘅恩典嘅时候咧，我睇怕佢都应该系咩啊？知道咧系蒙爱，蒙爱嘅。蒙拣选的，所以我们今天怎样回应神的恩典啊？是不是觉得啊，神这个福气是很大啊？因为我这么不配的人，这么污秽的人啊，这么多水皮的东西，但是神呢都怎样啊？都竟然呢爱我同埋爱你、啊、是不是啊？好啦，哇，原来我越讲呢就越兴奋咯、啊、因为你已经够钟啊，咁啊够钟讲唔讲落去啊？咁啊都要讲啦，好唔好啊？好浓缩咁讲下。咁啊，第二样嘢就系、是、当神拣我哋嘅时候，基于呢个拣选，但系咧里边嘅福气系点咧？所以我哋第二大点又讲到神拣选嘅福气啦。神拣选嘅福气，如果你再仔细睇嘅时候咧，你发到有五样咁多喎啊！第一样嘢咩？得着圣洁没有瑕疵嘅福气。第二咧系咩啊？得着神儿女名分的福气。第三呢，过犯得到赦免的福气。第四呢，是什么？认识神奥秘的福气。第五就是什么？成为神基业的福气。咁呢不如我留返下堂讲啦，因为事实上呢呢啲每一个福气呢都系应该要讲下去嘅。不过简单嚟讲就是什么？哇！原来全部都是在个救恩嘅里边啊，所以我谂啊，救恩就唔系净系钉十字架啊，为我死吓。咁啊，之后点啊？咁你得着啲咩嘢先吓？圣经话第一样嘢，得着圣洁冇瑕疵嘅福气。我想请问你同我嘅生命圣唔圣洁啊？啊，你即刻摇头啊，系咪啊？啊，信咗耶稣之后，你系咪咁圣洁啊？你都会摇头摇头，系咪啊？哇！我原来信咗耶稣之后，都发现知道自己原来都唔系咁圣洁，系咪啊？仍然有好多唔得嘅嘢。咁如果神话我得着圣洁，好似唔系好明。咁头先我咪讲咗，你点样去睇呢个圣洁冇瑕疵啊？原来唔系从自己个角度去睇，从神嘅角度去睇，即系咩意思啊？当我同你信咗耶稣嘅时候，我哋有冇一个圣洁嘅生命啊？有冇一个无瑕疵嘅生命进入我哋生命里头啊？有冇啊？呢个系肯定嘅，因为神话啊嘛，佢将我哋一个旧人换成一个咩人啊？新人啊嘛，即系话将我呢个旧嘅生命个心啊拎走咗，做一个咩啊？换心手术，将一个新心摆喺我哋嗰度。咁呢个新嘅心，呢个新嘅心啊，或者新嘅生命咧？圣唔圣洁啊？圣洁系咪啊？有冇瑕疵啊？冇瑕疵嘅。如果你咁就明白多啲呢个神拣选我哋福气呢个嘅圣洁冇瑕疵嘅福气啦。因为点解？我哋用呢个心咁嚟去喺神面前，你活着嘅。如果唔系咧，神话系啊，你有呢个新嘅生命、新嘅心，但系你活直仲未活得完全喎、啊。你话咩意思啊？系啊，得到呢个新嘅心之后，你仲要咩？继续去咩？去活出嚟噶嘛？继续去咩？更新自己啊嘛？好似罗马书咁讲啊嘛，每一日都要更新啊！就系喺呢个心思意念里边，唔好爱呢个世界，唔好俾呢个世界过往好多旧嘅思想、旧嘅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影响到我哋而家信咗主啦、啊，都会有时候啲嘅意念，旧嘅嘢走出嚟喎，啊，嗰啲就唔系旧人噶咯。啊！嗰啲新嗰啲就系咩啊？我哋话俾我听，犯罪嘅我喎，即系唔系新人喎啊！所以我哋睇得到，咦？点解仲好多唔圣洁啊？冇有咁多有瑕疵，系因为我哋原来我哋未咩活出嚟嘅啫，但系神已经将个新嘅生命俾过我哋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其实好感恩，系咪啊？我哋真系完全冇一个圣洁嘅生命，但系咧，耶稣话我 你拯救了你，将这个新的心放在我们生命里头，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是圣洁无瑕疵。所以我在神面前是什么啊？被称为义啊，不只是被称为义啊，都是义啊。直头神看我们是无罪的啊。几时看我们？就是透过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在基督里面啊。啊！我在基督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包围着我们，所以呢，神接纳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接纳我们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会不圣洁呢？是吧？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好感恩哦，感恩到什么地步啊？保罗当他来到讲这个的福气的时候，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心底里面忍不住，我要发出称颂赞美，同埋咧将荣耀归俾神喎、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去睇到呢一个嘅拣选嘅福气嘅时候咧，实在系好大嘅福气。我哋喺唔要嚟到神嘅面前献上称颂赞美，系咪啊？好，咁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停喺度，咁我哋一齐祈祷好唔好啊 ？OK， 亲爱天父，我系我哋嘅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赐俾我哋，曾赐给我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因为耶稣你已经来过这个世界，我们只要接受你，我们就 在基督里。主啊，让我们很紧紧地抓住这一点，我们每一个都很开心地领受这个福气，而发出称颂，发出真的生命里面的感谢赞叹，将荣耀归给你。祝福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如果我们还不清楚的时候，今天我们要跟主耶稣，要跟父神说，多谢神，因为你原来在耶稣里面拣选了我，我是不配的，但是因着耶稣，我原来可以成为你所拣选的人，真有福。将一切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